正当时，字庄，陈人也。其先郑君常侍相吉，吉死而蜀汉。高祖令诸故相吉臣名吉，郑君独不奉诏。诏尽拜名吉者为大夫，而逐郑君。郑君死孝文时，当时以任侠自喜，托张宇与鄂生闻梁楚间。孝景时为太子舍人，每五日洗沐，常置一马长安诸郊，请谢宾客，夜以继日。至明旦，常恐不便。当时号黄老言，其目长者如恐不称，自见年少官薄，然其知友皆大富行，天下有名之士也。武帝即位，当时稍迁为鲁中尉、济南太守、江都相，至九卿为右内史，以武安卫基使役，贬至为詹事，迁为大司农。当时为大吏，界门下，刻至无贵贱、无留门者，执宾主之礼，以其贵下人。姓廉，又不治产，养奉赐己诸公，然其愧为人，不过具气时。每朝后上谏说，未尝不言天下长者。其推古事及官署成史，诚有为其言者，常引以为贤于己，未尝名利，与官署言，若恐伤之。文人之善言，尽之上，唯恐后。山东诸公以此悉然称郑庄，使事绝和。自请至行五日，上曰：吾闻郑庄行千里不积粮，至行者何也？然当时在朝，常屈和诚意，不敢甚斥脏癖。汉征匈奴，招四夷，天下费多，才用一绝。当时为大司农，任人宾客旧，入多不复。司马安为淮阳太守，发其事，当时以此献罪，赎为庶人，请之。守长史，迁汝南太守，数岁以官卒。昆帝以当时故，至二千石者六七人。当时时与吉案列为九卿，内姓修，两人终废，宾客亦落。当时死，家无余财。先是下归宅宫为廷尉，宾客亦填门，即废门外可设阙罗。后复为廷尉，客欲往，宅公大属其门曰：一死一生，乃至交情；一贫一富，乃至交态；一贵一贱，交情乃现。赞曰：张世之之守法，冯唐之论将，吉案之正直，正当时之推事，不如是，以何以成名哉？杨子以为孝文亲屈帝尊，以身亚夫之君，何谓不能用泼墨？必将有积云耳。